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美国再度追杀12家中国企业，主要当然是认为中国的企业资助了俄罗斯哦，这一回合打乌克兰战争。但是习近平今天这个时间点，他直接考察 LGD 的面板厂，而且他人仍然在广州。同时呢， Bloomberg 今天再度制作台湾总统大选的专题，过去三天之内 Bloomberg 已经做了三次专题。那 Bloomberg 今天直接定调台湾的大选事实上是美中大战，而且呢中国可能考虑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然而美国的军火商要来台湾，环球时报真的生气气。可是这一回合也被中国制裁的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他直接说被中国制裁是他政治人生的荣耀，而且他仍然定调美军确实是考虑进驻台湾。而日本的媒体包含 NHK可以这样定调台湾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三个热门人选都是亲中派，赖清德是对中国的强硬派。但是国民党这三咖究竟如何三国大战呢？包含统派现在力挺的是侯友宜，可是呢郭台铭到底是不是真的被政治仙人跳？他这个周末回台湾到底会不会反击？如果反击民调超车，那这一个侯友宜哦，真的可以绕跑选总统吗？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佩芬姐，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来是黄青龙大哥， 林光好，大家好。 再来是陈敏凤， 大家好。 再来是黄光琴， 大家好。 再来是周伟航，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我刚讲哦 ，Bloomberg 从这个礼拜三哦就密切关注台湾的总统大选，三天之内制作三个专题。Bloomberg 在投票前九个月就这么高度关注台湾的总统选战，确实是史上第一回。他今天事实上制作了两个专题。啊，伟航，我播给观众朋友看的 Bloomberg 的台湾总统大选专题是 Bloomberg 今天曝光的影片专题，他直接定调台湾的选战是美中大战路线大战。过去三天以来，他已经制作三个相关的专题，那距离投票还高达九个月的时间。可是 Bloomberg、简直就像在制作我们带状政论节目一样，天天盯台湾啊。 没错，其实距离大选刚好精准的就是九个月整啊，在九个月整的这个现在呢，大家有的阵营，诚如刚刚画面，有的阵营还是个问号，总统是谁是一个问号，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定位、阵营靠边站都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在刚刚彭博社非常完整的报道里面，可以看到，就洋人的角度看过去呢，这场这个台湾内部的选战，明年一月的台湾内部的选战，它实际上就是所谓中美势力的角逐，而你要不被卷入这一切，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你只能顺着这个潮流去说出自己到底要往哪边站啊！你不能再说什么啊，我两边都是哦、我们要选择一个啊等三角形啦、什么的啊，没有人在给你等，不会有人等你。好，你的所作所为，包括像赖清德，他刚刚讲了，哎，台就是他，你直接讲说赖清德就是坚持，就是他就是台湾已经独立了。这个东西他们都放进去，赖清德巴拉巴拉讲一大堆，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定调的东西，诶，他也把它放进去，台湾已经实质独立了，接下来是所谓这个民主政权对专制政权的战争。好，那接下来是另外一边，国民党的这个相关定位仍然非常模糊，国民党始终没有明确踩出一条路，他到底要踩，我们讲个白一点，法国路线还是美国路线？你要下法国啊，做个生意啦，大家发财啦，哦，这个我们不要去卷入那个美国对抗台湾，不要靠美国，就是法国引的是一条路。那再来一边呢，就是美国所指引的全球生产链重组，大家要把这个脚从中国拔出来，不要陷在中国的泥淖里面啊。当然，这一条路线也不是说欧洲都会支持法国路线，欧洲也有德国外长出来说，这个法国那个路线哈，这个玩下去不行。好，所以现在呢，双鹰的出访已经具体的体现了两大党对这件事情的第一波态度。当然国民党还是有人说了，马英九出访是很好啦，但是不能代表国民党真实的看法。那我们先暂时把国民党的全解扔到一边，我们来看最新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它里面显示对于蔡英文 这个麦卡锡的会面，六成的国人赞成，其中非常赞成和有点赞成的比例差不多，不赞成的只有 21%， 这大概是非常小的一个，我们可以视为是比较偏蓝的基本盘。好，这一块没有什么疑义了，因为之前的民调也做出类似相关的结果。我们再来看对马英九去中国这个祭祖之旅，实际上是民国粉的这个啊朝圣之旅。好，绝大多数的国人啊，其实是不，就不能讲绝大多数，过就是一半以上是不赞成啊，就是有占了四成一啦啊，那赞成的肯定的比较少。好，有一些人是没有意见。这一份民调跟先前类似的民调比起来，就是这个没意见的人数缩了，没意见的人数比较少，有具体评价的人比较多。当然啦，国民党会一直强调这也是和平之旅啊，但重点是否定，持否定立场的人高达 43%。 好，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去投票的动力往往不是爱情，是恨意。好，所以你这种反对力量这么强的状况下，国民党这个亲中路线很难走下去。那在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记者会的过程，他们也特别去提到年轻人啦、年轻人在前一份类似的民调中，他才对这个马英九访中是展现的比较多漠不关心。虽然年轻人持负面立场的在前一份民调中仍然比较高，但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是比较不关心的。可是在这一份台湾民意基金会的呢，他们调出来啊，这个年轻人未表态率非常的低，不到 10%。绝大多数过半的年轻人 52% 对马英九前总统去阿公那边的表现他是持负面态度的。过半哦，年轻人过半哦。好，当然你国民党可以说啊，赞成的也有大概40几%啊，但是重点还是这个赞成的比，就肯定的比不肯定的要来的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因为恨意才是主要投票的动力。当然啦、他在这个45到54岁这一边可以享有一点点的优势，可是这种优势实际上哈、也没办法真正成为他主要的选举的助力。重点是你这个腹中之行表面上好像是什么啊，破冰之行啊，重新让中国在中国可以喊出中华民国九二共识，好像回魂了。重点是你这个行为真的有带来任何实质效果没有啊？你一回来马上就围台军演了嘛，就算有功德阴德什么德全部也都消散了，大家要打回原点。你马英九只是强化一个国民党的亲中形象。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日本人的观点啊。小燕老师现在已经来到台湾了，他在来台湾之前呢，针对赖清德参选的这一个文稿，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说明啊。而他的重点在于他第二段啊，就小燕老师的第二段部分，他说赖清德提到事实上，事实上台湾已经独立，因为赖清德大家都认为他主要考验就是他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到底有多务实，如何务实，你是要把台湾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状况改变为台湾共和国吗？还是有其他的操作？而赖清德直接就采用一个其实就台湾前途决议文的这样子的态度，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他就说这个问题已经就是台湾实质上就是已经独立了，事实上就是已经独立了。好，那后面呢他再补一个，这个社会就不是统独问题，他把统过去的蓝绿粘在统独之上，他把它进阶了，变成了民主对专制。好，原来是统独之争，大家说我各有各意识形态啊，我有我的老家、是哪里。好，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你一旦放进了民主与专制，请问有哪一个政党会说我这边是专制阵营，他那是民主？没有人会这样主张，连阿共都说自己是民主阵营嘛。所以赖清德已经替这整个的选举过程画下了他初步的起手式，这都是国民党最大问题啊！你生不出总统候选人，人家就生得出来啦、人家生出来正式参选，正式获得提名，他直接就丢第一个政策，我定掉了民主，我民主。你要不要过来？人家你第二个出来也不能说啊、我也民主啊，没有人是专制，好奇怪哦！你到底在干什么？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柯文哲是专制吧？所以现在就陷入了权势落后的麻烦。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 HK 啊，也不太客气，直接帮他们做了所谓的阵营的定位。赖清德啊，他介绍是这个政权的 number two 啊，因为对他们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副总统是什么啊，反正就第二人物党主席，直接给他定位是对中强硬派。然后对中强硬，他不是说这个是台湾独立派，对中强硬啊。好，再来是侯友宜，侯友宜到底讲过什么亲中不重要，你现在就是亲中派，为什么啊？你国民党啊，你就是贴上亲中派，你后面要去改也来不及了，人家就帮你贴标签。要注意是郭台铭 郭台铭一直想要去制造出一种他比侯友宜更轻松了、嗯、可是在日本眼中一样啊，你也轻松派。 对， 好，最妙的是柯文哲，嗯，这种轻松优里就是比较靠轻松派、 嗯、 一样是一种轻松派，但是又轻的那么不干不脆，日本人也是看得出来。可是柯文哲一讲说，我明明讲就是预饭团啊，三角形啊，我们要等距啊啊！但是对日本人来讲啊，你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轻松派。 而且这个是 NHK 做的， 对 NHK 哦， 这个不是1450阿猫阿狗小东西鬼东西哦。 对，但当然了哈，这个我相信侯友宜应该接下来会比较伤脑筋、嗯、啊，因为昨天的国民党这个才说这个哦，也就是侯友宜的啦哈。后来虽然后来出来啊，又修改一下哈，再让郭台铭进来玩一下，但是人家已经帮你这个定位了，嗯、接下来就是对中强硬。对中软弱嘛、嗯、 对 啊轻松嘛。 而且 NHK 定位的很贴切，我陈明官也认为 NHK 很深度了解台湾的政治跟政情。 啊对，不只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柯文哲他没有直接写个轻松派轻松优里，这真的是一种日本人的幽默，就是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就是往轻松那边靠了。 嗯， 可是你会讲的这不就轻松派啊？但日本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那么轻，但是我们判断他绝对不是在预饭团中间，他已经在预饭团那边靠过去的那一边了。好，那当然我们昨天也听到了国民党非常慌乱的出来开一个记者会，为什么呢？传出黄建廷说啊，就是这个侯友宜了啦。 嗯， 后来大家讲那郭台铭是不是就没得玩了，好，赶快收回来说我们现在要搞二阶段或三阶段啊、一阶段是国民党先推一个人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去跟郭台铭啊，或者是这个王建轩啊，亲民党宋楚瑜大家一起来，哇，甚至非绿阵营全部一起来做整合。好，我们来看一下郭董。郭董他现在人在走他重点的这个会见日本的大佬之旅，但他见到甘利明，甘利明现在因为选举失利齁、哦、暂时下来沉潜了齁、哦、那他以企业家的身份去见甘利明，交换了一些政策，他仍然在打的这个人才啦 ,AI 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就我们一般舆论的解读是他还在选。 对， 他在跟侯友宜做市场区隔。 对， 因为你在日本人的眼中啊，你这轻松，那你那轻松啊，两个都轻松，到底是哪个选哪个？讲白一点，就是一个是比较土性的轻松、 嗯， 另外一个是 CEO 轻松， 嗯， 好，就是国际观轻松与在地的哦非常土的轻松，至少会有这两种差异。这也是郭台铭想要做的，但是在这个黄建廷出来开这个记者会之后呢，啊，他势必要出来喊话，所以又。台铭会全力以赴和大家一起努力啊！郭台铭能在日本这样子继续要去安抚他的支持群， 嗯、 但是我必须要说哈，就是就我们的侧面了解，国民党的确是有在走一些民调，也有其他人在走一些相关的民调，可是出来的目前郭台铭的民调并没有相对于侯友宜取得优势、嗯。好，那这就会有就是解读各方解读，就是郭台铭会不会因此就掉入了国民党所设下的这个局？缓、 嗯、 兵之计嘛，哎，先让我们国民党打一架， 嗯， 啊，我们国民党打完，打出一个侯友宜之后，再侯友宜再去跟你这个郭台铭打。可是五月打出一个侯友宜，跟七月打出一个侯友宜，跟八月出一个侯友宜，那完全不一样、欸， 对， 一路拖就可以把你的郭台铭拖到没气了， 嗯， 所以郭台铭要老是在这个什么郭台铭日本， 嗯、哦， 之后会被郭台铭捷克。郭台铭法国，好，我认为这后续的操作，当然郭台铭心中可能有一个谱，不过随着国民党党中央因为郭台铭先前的道歉参选事件之后突然出现了紧急说大家皮拉起来的态势，我认为啊，郭董的这口气啊可能没办法撑太久了。 嗯，那我请教佩芬姐姐，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Bloomberg 的制作台湾总统大选的专题哦。这个过去三天他一共制作三个专题哦。他今天仍然定调台湾的蓝绿大战事实上是美中大战。 事实上这一次选举是非常明显哦，像过去也有，但是这一次非常明显是美中大战。 嗯， 所以一个绿营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媒体人他就说、嗯、事实上这一次的候选人啊最好是美中都认同的人、 嗯、 但是一个问题是台湾的问题就是不可能两个都认同的人、嗯、但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个现在看起来蓝营、 嗯、 你知道绿营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啦不管他提民主专制或者什么这、嗯、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蓝营里面啊现在从这个大乱斗或者是这个之类的已经变成歹戏托棚变成一个就是一个闹剧。 嗯， 我为什么说闹剧？你现在看，那个秘书长才说侯友宜是大家的公约数， 然后下午就变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换句话说，那我笑说，那所谓的闹剧一定有剧情。嗯，这个剧情就是侯也好，郭也好，两个待嫁新嫁娘，你知道已经坐上花轿，这两个人都坐上花轿，要等着人家来迎娶。嗯，那个要迎娶人就是朱立伦。嗯，朱立伦这个新郎官也已经穿戴好要出来迎娶。嗯，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要走到哪一个花轿去迎娶哪一个。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他还在等。嗯，所谓等的话，我觉得很好笑，就是照那个资深绿营媒体人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新郎官后面突然间冒了一个大财主，嗯，或一个大财主的这个千金要遭罪，嗯，那个被遭罪的人就是朱立伦。因为那个绿营媒体人他讲得非常肯定，他说不管郭或者侯两个是其实是半斤八两，他们的条件都不符合，就是要跟赖清德对抗的那个条件。好，那如果说闹剧变成那样的话，那更乱成一团。这个乱成一团就是说，那你说郭台铭死不死心？当然不死心，回来一定会大闹一场。但是问题是，郭台铭不管你到美国到日本，你到底见了谁？谁对你的条件肯定？他讲不出来啊。那同样的，你说侯友宜连去的机会都目前都很模糊。嗯，那朱立伦是要陪他去，那个还早了。如果他不被提名，就根本没有事。那现在侯友宜身边的朋友有说，最后如果国民党提名的不是侯友宜，他们不会觉得很怪异。嗯，因为现在 我也不会觉得很怪异啊。 对， 嗯，所以国民党又不是人都死光了，非得要侯友宜不可。 对。但是那个人会不会是郭台铭现也真的不知道。嗯，所以绝对就是说不是侯友宜的可能性非常高，他们已经有那样的认知。嗯，那换句话就是说现在未来的那个选举还真的很复杂。嗯，那个蓝营的大乱斗，我上次讲说国民党的问题就是认人不认党。嗯，这个党在他们不重要，但是我是谁的人比较重要。 对， 所以支持侯的人有一堆。嗯，支持郭的人有一堆老虎军团。那支持韩国瑜的当然也有， 而且支持韩国瑜的在网络上创联哦，绝对不投侯友宜。 对， 他连侯友宜的挺侯立委他都要抵制。 没错，然后而且22号就4月22号要举行一个扩大的一个活动，嗯，要大家那个一支穿云箭之类的。嗯，所以这三组人都不互相都不能够妥协。嗯，那这个不能妥协的情况就是我讲的，如果四分五裂的一个党对上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的党的话，你这个党永远沦为在野党啊。嗯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啊。嗯，那现在就是说，那你说朱立伦那个党主席要不要负责？他当然要负责。嗯，因为如果说他真的非常坦荡荡没有私心的话，他真的可以站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嗯，而不是由黄建廷出来早上讲一套下午讲一套。嗯，再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个根本没有意义啊。嗯，你自己要提名谁跟你要去整合这个非绿啊，或者整合蓝营的内部，那个根本不是你阶段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今天如果真的要败的话，嗯，大家也真的不要奇怪。 那佩芬姐，国民党这种败法，一方面是总统选战他不利，另外一方面是他连立委的选票都被抵制。哎，韩粉如果抵制你北台湾的立委，你北台湾的立委命有多长？费鸿泰已经拿不到徐巧芯支持者跟年轻票了，如果再给这一个韩粉抵制，那是要保送许淑华当选吗？ 还这个不止， 不，这个只是我举的例嘛，就是说他北台湾有很多立委事实上是五五波激战的嘛，他只要少掉一块支持者，他事实上很有可能就不好意思，哎，立委激战的时候51%赢你49%，你老费可能就要挂。 对，而且你知道媒体也各自选边站。嗯，比如说中国时报系统的就赶快就说，哎，侯友宜已经被确定了。嗯，那联合报就一直说这个郭台铭才是最佳候选人。那你在想，当这个我刚刚讲四分五裂，除了这些支持者之外包括媒体，那你说忠实系统的人他打死也不会投郭台铭啊。那同样的，你联合报他看准了后就是要这个郭台铭的话，他也不会退让啊，他也是大报。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蓝营他面对的问题是比过去历年来都严重。那上次吴敦义那个东西，他只有说他自己有私心，另外一个人就是侯友宜嘛。 不是就是韩国瑜。那现在不是啊，现在除了主席本人之外，还有两个这个人在那边争。那如果说你知道今天国际的局势今天这样，而且美国的那个态度是这样，你绕成这样，你有时间去思考未来不管谁做候选人，你有真的正确的论述吗？或者面临的这些问题你要如何解决，你有思考过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今天的问题是一箩筐啊，还不只是这两个候选人。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国际间高度关注。过去三天 Bloomberg 制作了三个相关的总统大选的专题，包含直接定调台湾的总统大选是美中大战，是路线之争。但是过去几天包含美台零零总统的军事合作，引来中国生气气，中国生气气直接制裁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那这一个挺麦考尔的福斯的媒体里头已经有人言论要制裁，干脆把整个美国都制裁。是从刚刚看到的是麦考尔今天最新的说法，他对着德州的媒体说，这个中国恐吓美国，恐吓台湾，但是完全没有用。 对，没错，因为麦考尔对台湾的这个相当的友善，所以中国在周四的时候宣布对麦考尔进行一个制裁。他说呢，麦考尔对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的讯号。那当然麦考尔第一个时间就说这是一个荣誉的这个勋章啊。那为什么这个中国会那么生气气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他跟蔡英文见面之外，同时他说呢，这个如果呢这个美国呢在台湾中国准备入侵台湾的时候呢，会向台湾派遣军力。哦，美军要来台湾，他讲的哦。然后同时他说台湾目前的防卫力不足，所以他要加快对这个台湾呢提供武器的这样一个状况。他同时还提到说，如果蔡总统跟民进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落败，那可能会导致中国在台湾毫无抵抗的时候收复台湾。欸，所以他等于是讲得非常明白，就直接支持民进党跟支持蔡英文总统。那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说当然是没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所以中国的处分是冻结麦考尔在中国的境内的所有的动产跟不动产，然后同时呢还有其他的财产，同时禁止中国的相关的境内组织个人跟这个麦考尔交易跟合作，那同时也不发给这个麦考尔的这个入境通知，其实他也不会去啦。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难道他会说，难怪他会说这是什么荣誉勋章这样一个状况。他说呢，美国会用自己的这个行为来维护整个台湾还有自由民主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他其实是相当关注台湾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美国国防部的前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他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了美国有四个原因呢，应该要出手防御台湾。第一个当然就是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有义务呢向台湾提供相关的防御的这个状况。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台湾呢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是美国第八大的贸易伙伴，那同时也是美国的第六大的农渔产品的这个销售国。同时呢，台湾的这个半导体里面来说的话，几乎都是这个供应给美国，所以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个其实那个这个民主党最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Dishon 他也是这样说的。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美国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跟共识是如此的。然后第三点是台湾海峡的这个地位举足轻重。第四个是台湾呢跟美国是志同道合。那这个其实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我前几天的时候跟美国的来自的 SIA 就是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会长有一个晚餐会，那我就问他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半导体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没有人能够取代。他说美国现在已经朝野有这个共识，已经知道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就问说，那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他说现在美国，以前的美国可能都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晶片，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很多，越来越多人知道什么是晶片，什么是这个哦，有那么多在台湾生产。所以其实他说这种美国支持台湾的声音是真的是在美国已经在地慢慢的发酵，而且越来越强烈，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事实上这个我相信美国接下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对台湾非常非常友善的政策，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台湾的半导体之外，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有在股票市场里面非常热闹。这里面来说的话是什么？ 因为美军如果来台湾的话，他之前提到嘛，他来台湾他希望在台湾建立更大型的弹药库。那弹药库来说，美军目前根本不可能有弹药来台湾。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从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已经全世界消耗掉了1000多亿美金的弹药。而且美国现在的洛克希德，如果因为林官有在看股票，你应该知道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这些美国的军火公司都是创历史新高的位置，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的汉翔啊这些都涨翻天。 对对对，也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它产能已经完全爆满，他们现在是产能完全不足，所以现在美国的军火商是怎样，他要外包。 对， 可他外包要去哪里外包呢？你看如中国以前如果没有双方没有冲突或许可以的，但问题是不可能去中国嘛。好，那我就讲全世界的供应链里面除了台湾之外还有谁能够提供给美国这么大的产能？当然就台湾嘛。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汉翔啦，这是以军工产业中间的龙头都汉翔，因为汉翔美国 F-16 来，那甚至他们又接到一个这个 G1 的发动机嘛，360亿十年。我跟大家讲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会有非常非常多，我可以跟大家预告。那同时之间呢，台湾的钢铁公司也是一样，台湾钢铁有两家，一家叫荣钢，一家叫金钢，他们过去就是美国的航空体系的这个成员，他现在接货有，我据我所知有美国的 F-35 系列的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提供给他们了。那更不用讲台湾的造船业，我要台湾你就觉得诶台湾造船业很烂，没有，台湾的小型舰艇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台湾的印太司令哦，他其实已经有下印太司令部哦，已经有下单给台湾的厂商在做台湾的小型的舰艇。那未来还有更多，包括说水下舰这些都会可能会做，就是水下的无人载具的产品。 而且这个做得好，以后大量的无人舰、无人机搞不好都在台湾直接生产制造组装。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不是讲到吗？五月初的时候，不是美国的国防产业会有这个25家公司要来台湾吗？那里面来说，它是由这个美国的前这个陆战队的退役司令鲁德所带领的。这个暑假过去，美国的国防产业来台湾都是要台湾买东西，但他这次不是，他这次是要来下单的。他是要找台湾合作。 他是带订单、带钞票、带技术进来台湾。 对对对，他目前主要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无人机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弹药库这一块。那其实不止这样，据我所知是这个包山包海，而且现在不是只有美国，我跟大家讲，现在在接触中的有包括瑞典、以色列，还有包括说像捷克的议长不是前一阵子来台湾，他也去参观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嘛，所以那他也要跟台湾合作的，因为捷克的这个战车是相当厉害，他要台湾的晶片过去支援嘛，所以军工产业是真的越夯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个解放军就非常生气嘛，你看环球时报今天就讲了，他说台湾应该防狼一样的防美国的军火商嘛，他说里面来就是这个他摆明了就是吹起什么不祥之风啊，台湾同胞要当心啊。 那个是对解放军不祥， 对我们好得很、啊。 对，我觉得这个不祥了，就是对中国真的不祥。因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国防产业强不强？台湾过去有非常多的零组件可以做，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些核心的，比如说飞弹的什么陀螺仪啦，飞弹的这个我们的燃料，这些我们没办法做。美国只要给我们，我们绝对可以快速的武装成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只是叫美国的技术。那所以我就讲，其实这美国你可以看到美国是一连串的。 对。 美国现在都已经共和党公然讲说他就是挺蔡英文、挺这个民进党，不希望有所谓亲美政权。 而且共和党直接公然讲说美军直接进驻台湾。 对。 共和党葛兰姆直接说他要为台湾而战。 对。所以 我说这个不是葛兰姆的问题，这也不是台湾的问题，这是习近平跟普丁的问题。 对。所以我就说嘛，台湾已经变成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我觉得未来台湾应该有非常多承接来自美国的各式各样订单的机会。台湾真的在中美大战之后，我曾经其实就想，中美贸易大战绝对最大受益者绝对会是台湾。 好，那我请教青龙大哥，这确实是路线之战，而且呢，我从小看 Bloomberg 看到大，看到老。我真的没有见过 Bloomberg 投票前9个月就在制作总统大战的专题，而且他这一个礼拜之内哦制作三个相关的专题哦，而且还是不同人哦制作的这一个影音专题哦，所以我猜测判断他是非常大规模的阵仗在紧盯台湾的选战。那当然他的这一个专题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客观跟公允哦，他直接讲到蓝绿的战争事实上是打到了美中的路线大战。 对，我们讲过哈，就是说选举的成败啊，最重要的是候选人的人选啊，然后再来就是政策。台湾啊，台湾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外部因素啊，外部因素的影响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选举啊，其实也存在，但今年非常的特别，就2024非常的特别，是因为啊，有了一个乌克兰战争的前面，有了一个去年还有刚刚结束的中共对台湾的东风岛演习啊。那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后，就是 Bloomberg 最新的这个专题讲到的说，2024台湾的总统选举是一场美中的大战啊。美中大战，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中国的动作哈，也不亚于美国，而且它的姿态跟它的取态啊是更清楚，有不是美国，其实它主要是针对台湾总体。那么在中国来讲的话，那就分得很清楚，蓝绿是分得非常清楚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他邀请马英九去这个中国访问，这个很明显是要传达一个，就是说蓝营可以借助这样子的跟中国友好而达到两岸的和平，他要做这个诉求。但是呢，同时对蔡英文去美国过境的外交，他就用军演啊来摆出这样的嘴脸，这叫做和这个软硬跟这个一个叫做反独，一个叫做触统啊，这两手策略了哈。那么最新的一个动作呢，就是他的商务部啊，去公布了一个说要对于啊台湾的这种所谓的不公平贸易的一个调查啊。好，也就是说他既有文攻啊，就所谓的促进和平啊，你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可以促进和平，他有武吓演习，同时他还有经济上的一个手段，用这些手段要来打击，要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啊。那么这个很简单归纳出来，就是朱立伦前天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明年这场选举啊，就会是一场和平跟战争的选择的一个选举，意思就是说如果支持国民党就可以带来和平，支持民进党会带来战争啊，这是他的一个主要诉求。如果我们了解前面中共最近的动作的铺陈，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在开始打这个选战了哈。好，那当然你讲民主啊，民主到时候这个朱立伦他们就会说啊，只要支持国民党让我们执政，解放军就不会来打啊，那么就可以使得台湾人民可以保有现有的自由民主的生活，他会用这样来当诉求。但民进党其实当然也诉求和平，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他已经被提名了，他说这个事实上的一个这个独立的一个状态，意思是说不会再去做这个改变啊。那么另外呢，他也特别诉求说要和平保台这样的说法啊。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说都说要和平，都说要保台，但是重点不一样。蓝绿重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国民党认为自己比较能够让台湾避战，他的理由是因为我跟北京关系比较好。那民进党认为自己比较能够让台湾避战，靠的是跟美国关系比较好，而能够对北京产生制约。这是一个我们说做一个政策的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诉求啊。那么这样的诉求，我们再进一步来检视啊。坦白讲，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啊，来对选民的诉求呢，说啊，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呢，台湾不用担心，那就可以继续过这种啊，这个和平、自由、民主的生活。这个坦白讲，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你的主权要不要牺牲，对不对？还有呢，是不是在温水冷水煮青蛙，一步一步的掉到他统一的这个框架里头去？ 而且还有，我对国民党这样子骗选票很有意见。和平不是你国民党说了算啊， 是 你说你跟习近平亲，你亲哪里？习近平有说跟你亲吗？你成天嘴你跟习近平亲，马英九的飞机降落上海，连北京都没降落，降落北京的这个飞机的是马克宏，马克宏还骗了100多架空中巴士订单回家，他当然被大家嘴一遍，就是国民党成天帮习近平说他不会打仗。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逻辑，就是习近平想不想打仗，不是你国民党可以背书保证的，以及你画押背书保证的票，保证是巴拉票， 是 因为你不够力嘛。 对，没有错，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对共产党的估计你是放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我们去认知了，还是说它有另外一套哲学了哈？ 没有说我对于 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它可以带来和平，我非常的不屑。 但是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在骗。 我特别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说稍微有认识共产党都会知道，就算它带来短暂的和平，它也是一个屈辱的和平，它是一个要付出主权为代价，或者说是甚至终极是你的民主跟自由的生活体制为代价。 好，那我请教一下光芹了，国民党的人选还难产当中，而这一个周末郭台铭回台湾之后到底要不要战到底？ 我们先解读黄建廷的袭击哈，那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很多人他不了解啦哈，就是国民党已经启动征召提名了，猪没有在里面，然后明摆的就是侯跟郭。好，那既然已经启动了这个征召提名，就要在侯跟郭两个人选择一人出来出战，那叫做征召提名。那现在黄建廷呢，第一个时间点离最晚的6月18号还有两个月，他何以在这个时候就冲出来那么明确讲，就是说这个态势就是侯友宜呢齁，我等一下再分析齁。那第二个他改口的时候扯到一二三阶段，其实就只有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征召提名阶段。他把郭台铭打到第二阶段，把柯P分在第三阶段，而很廉价的把郭台铭跟王建轩画上等号，那代表什么？就把郭台铭齁，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的征召提名的这个部分，而把它列入被整合的这个整合外人的阶段，所以又那么明确讲到大概就是侯友宜的，那就是他们在这个不出选但是征召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内定了嘛，齁恭贺啊啦齁，私相授受了嘛齁。那所以这是一个我形容为国民党出老千玩诈术，引军入瓮，把人家套牢了，而且扼杀了，在人家做出承诺扼杀了郭柯佩的情况之下， 哎，等等， 所做的一个动作， 你把它定调是国民党出老千，那可不可以再缩小范围？是朱立伦出老千吗？还是朱侯出老千？ 我跟你讲。黄建廷他像是国民党秘书长，他长期玩无间道，这边弄一弄那边弄一弄，好，然后还抓着人家的手祷告说你相信我，好，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毕竟是朱立伦的秘书长，我所谓的这个国民党的党指挥枪，党的指挥枪，所以他不要出来则已，他一出来一掀底牌，好，他干嘛要讲，就这个大概就是侯友宜了，他绝对是跟朱立伦是一挂的嘛，对不对？这党指挥枪，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没料到，整个党中央没料到郭台铭临时会访美，访美之后4月5号在机场有一个记者会，明确表态说他要参选，那之后呢又全民征召郭台铭，这口号一打出去，他下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齁，那民调齁，至少网络民调开始变风向了，一面倒，就是八成以上是挺郭台铭的，再加上我们坊间已公布的民调，侯友宜一路下滑，那虽然我们还没有看，本来我们正传媒这礼拜就要出的齁，那下礼拜二会公布，这个在正式的媒体民调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阿萨布鲁，就是我们也没看到先前有介绍这家媒体齁的民调，这个网络公司的民调公司的民调，它至少一个2%的差距，就是郭台铭我这样定论齁，按照他这个趋势往上走，他很可能黄金交叉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那黄建廷在干嘛，他要在下一波黄金交叉之前出来行说，而且造成集体印象说郭没了就是侯友宜，这样子的话郭即使他后续有一连串的造势行动，他想把他阻杀，把他的民调按住，阻止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知道为什么，他如果黄金交叉就没有侯友宜了嘛， 对， 不就很简单？因为侯友宜还没有触底，他虽然7%8%这样掉，哦，他没有触底，而且侯友宜像怎样？他现在是还没有提名，还离提名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他大家打爆了，笑坏了，笑坏了不说，还笑翻了。那你提这样的一个低民调的，你又不可能再换柱了。为什么？上次洪秀柱他把他换掉，朱立伦又是朱立伦， 对， 把他换掉，后来余波荡漾，好，连续到现在，把国民党臭骂，除了骂那些大男人之外，还说你怎么换掉？换到还是惨败嘛？ 对。 对不对？那你们提名有问题咯，你还防专，你没有防住人家嘛，所以他现在不可能再被人家骂臭头了，所以他不可能换住，重演换住情况之下，那他没有说的这么明，那就是侯友宜啦。那这个我的结论是什么？那这样子齁，不止齁出一个送分题，他现在明摆着就要出送分题的嘛齁，送分题，那赖清德他是会选的，他是比蔡英文不管就形象或是他选战的打法，齁，各方面他是比他还强的。他现在已经开始跑了。他从蔡培慧那个辅选的时候就开始跑。他只要去就跑了总共53家公庙，而且原来进不去。他们非但进去了，进去还想办法能够拔庄嘛，齁，其实那个多少是多少。好，这是一个。那你有没有顾忌到这场选举你们几个人搞。自己搞，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提这么一个弱鸡，齁，然后呢你会踩死多少小鸡？你现在还有离520要做民调，你们内参民调还有多少天？一个多月。你离6月18号你们 deadline 还有两个月，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现在冲出来讲那么白，齁，是人家抗议了之后才改口，而改口用什么去糊弄人？三阶段这个骗不了人嘛，你可以骗那些不懂政治的，你一讲这样说，什么时候郭台铭从跟侯友宜并列，你们征召提名要从中选一个，已经被你打入所谓的跟王建轩拜托，跟党外的柯文哲你并列23阶段，谁跟你讲有23阶段？擅自改变游戏规则，出老千玩诈术，真的是很低级。 好，那光晴，我跟你沙盘推演，郭台铭如果维持曝光，维持战到底，维持全民征召郭台铭，郭台铭的民调搞不好仍然可以维持在相对的高档，因为我们至少在双方这个各自出招之前，已经非常确定郭侯事实上都打到二字头。那二字头哦，还有误差范围嘛？ 对， 凭良心说，数学上22%跟24%是误差范围。所以呢，误差范围表示说两边打到55%嘛。那假设郭台铭的全民征召郭台铭真的有用，最后他的民调假设超车侯友宜，比方说郭台铭假设是24%、25%，侯友宜如果是20%、21%。那侯友宜就没有任何正当性了嘛？ 你知道他们好几步齁，就是随着侯友宜量身打造，第一个侯友宜民调一直追，对不对？ 对， 他们还要做民调，对不对？要参考民调，他们还说内参防堵住，对不对？好， 内参会有其他人出来做啊。 那所以 游盈龙做，吴子嘉做 TVBS 比较怪，他月初应该公布的，现在都没公布，不知道是为谁而 delay 了行程。 好，那他没有办法防堵住，好，内参已经内参了，对不对？ 对， 好，不作为，好，真的要提名谁的指标了？坊间会做，对不对？ 对， 那几家主要的主流民调公司会做，那他来一招啊，他就冲出来了。 对， 4月12号告诉你放毒，就是说啊，我现在可能不是郭台铭，所以郭台铭他必须要像他以前那个招数，就是说他要很自身先明确表态，请全民好征召郭台铭，当你接到哪一家电话民调，不管哪一家，请你坚定的表达唯一支持郭台铭。那第二个，他造势活动现在看来是不想要终止嘛，齁，那他持续造势。第三个，最紧箍咒还在哪里？你国民党你这样玩啊，你这样玩我侯友宜出来，一个你一个这个黄建庭，你们会达成非绿大联盟的整合吗？不要骗人了，你就骗笑对，第二个你说胜选方程式，请问侯友宜是胜选方程式？你不要骗笑啊！第三个，我出题给你啊，你小鸡怎么顾？ 就凭这样子就可以打赢。第四个，你对敌手怎么预估？没有。第五个，你国民党已经掉到17%，你什么样的政党啊？哪样出来的比你国民党大？你要怎么打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去我出老千，还去玩诈术，这个叫什么？看桃摸不摘西瓜，自己往死里打，自己往死里去。 那就铁达尼号啊。就 是 党主席想死、那其他国民党立委一起陪葬啊。 你说韩粉、韩粉会支持侯友宜吗？他们喊 的 是 会呼吸的去陪死人哦。 韩粉有喊侯韩佩没有，他喊的是郭韩佩、他有要挺侯友宜吗？郭台铭这会儿他要哦、这个你们不仁，我还要帮你们整合、我做公道伯，我做统哭，然后我还帮你国民党，这我猜的啦，一般人都会有。情绪反应嘛，朱立伦你自己只剩下8%，我还把你算进来，算你好了啦，哈、算对你好了啦，哈、那剩下还有什么？侯只剩20%，我就说你就等吧。民进党还没出手嘞，民进党还没出手嘞，你们看差不多嘞，民进党出手看人家怎么打你呀、你准备好，卓冠廷就上来说，对你准备绕跑， 好， 还没有打你嘞。那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些那种。那 QQ 你没有中间，像你们刚刚谈那个题目，你亲中，啊侯友宜说看党机制，然后马英九的问题，我相信他不知道怎么评论，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靠推推，然后就叫他打选战，然后你看都很统一，马金挺他统派，后面出了老师统派， 蔡旺旺挺他 大统派， 统派借壳上市， 哪一次中国没有介入我们台湾选举，尤其总统大选，你告诉我，大统派， 对， 然后自己几口推推，党中央是什么九二共识， 还 得 奔着统派， 九二共识都细起呀、你还不说，还真相信马英九说火起来了？你说这样的一个国民党，你说这样打选战，自己的 party 开得很开心，每一次都这样，结果出去以后哭，大家一起死，这不就重蹈覆辙吗？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